系啦，咁我哋其实咧都啊，今日就唔讲住噶啦，有一套叫做《狄仁杰》，就咩四大天王咁样。嗱，咁呢套就冇四大天王嘅，大家唔好以为有刘德华啦、张学友啦、呢个黎明同郭富城都冇嘅。系，咦？唔系喎，《狄仁杰》喎，连刘德华都冇，冇真系冇，唔系刘德华做嘅，佢前传嚟嘅。系啊， 第二集已经冇啦，佢冇转嘅，唔好屈佢。佢第三集都系第二集嘅人嘅，顺住落去剧。 因为佢叫四大天王啊，有啲人有啲错误嘅期待啊。 但系睇完你发觉入边其实真系都系冇四大天王嘅， 有四大天王个像咯、 啊。只系个像咯，系啊个像。 四大天王咧，其实系指到咧风调雨顺咁个四个神像嘅 ，OK。 系 系啦，但系佢里边就冇即系大讲噶啦，其实就唔系，都其实都我觉得都唔系主线嚟嘅嗰个，我唔知点解佢叫。 系啊，唔知点解我哋命题喎。 同埋就睇过佢个制作特辑咧，嗰啲演员话我拍完之后都唔知边个系四大天王啊，系。 吓，啲演员都 我以为会有啊，以为会有呢个护法。 系啊，我自己都唔知道做边个系四大天王啊！净系讲翻， 即系点解套嘢会叫呢个名嘅咧？都唔知道， 佢哋自己都唔知 道，定系佢唔识香港 嗰 四大天王啊？ 系佢以为咯，佢话即系想 fix 你，等你以为系咯，系啦，系啦。呢套应该叫做系嘛？呢、這个叫做驱风武则天色有乱口狄仁杰咁啊！呢、這个名字好啲系咯。 是即是叫做刘嘉玲山琴少年刘德华， 系 得唔得嗱？咁你活好多，活好多 有名嘅。 少年刘德华咧，边有刘德华咧？呢度 咁少年刘德华就系赵又廷嘛？ 哦， 系 啊，即系赵又廷 嘅。系咁就唔知啦， 赵又廷。 系咁是但啦，系啦，刘德华个角色啫，系啦， 系， 即你呢个可以系个下边一个细细地嘅一个 selling point 嘅一个show 紧噶啦，系啦，咁但系我长期啊会睇到你想呕，你以为睇紧啊呢个啊灵彩神大战老老啊，你以为系，啊刘嘉玲就沦为老老呢个角色啊，大佬你死未啊，真系冇味啊，冇眼味啊，真系。真系冇眼眉喎，呢度啊冇眉梁嘅，系啊， 系啊，真系冇眉梁。 咁啊，即系呢套咧，我哋就今日都唔讲晒啦，即系讲两句话有出咁嘅嘢，其实都有得睇。咁啊，香港嘅将会而家话喺九月上，咁系咪真系上都唔知？咁我哋都先讲啦，好嘛？ 九月中啊，起码都啊，暂时排啊，九月中。 到时可能都甩噶，讲真，一上 有机会 吓，嗰一集会唔会做到噶？刘德华嗰集肯定有做啊，但系 第二 集有做，神都龙王有做嘅， 有做啊 ，OK 有做，咁即系呢套有机会都有会上啦 ，OK。 不过报国内就原本开画佢麻麻地嘅啫，即系当然以陈国富捻徐克，再加呢个华谊兄弟叫做推手，咁啊照计 marketing 都做足嘅，咁佢开画好似得亿领嘅啫，咁啊啲人估佢可能有机会两三亿就收皮，咁但系而家咧上咗15日咧，截至依刻就5亿8千万。咁都接近6億都話可以，即係 竟然 有人睇嘅， 都有人睇 ，OK。 唔係當然，少少你講個數，我睇到個數咧就5億9千萬。 我咁唔係， 咁你仲多啲，係你掹下啦，可能你快啲啊，係 啊。咁呢個可能係喺唔同日子度結算啫，佢又唔係 多啦，係 咯 係咯， 結算多一日少一日都有。 即證明國內係 work， 咁佢入邊咧就起碼有阮經天，係啦，咁啊仲要飾演呢個好強嘅。光头和尚系啊，点啊只可以咁样透露住先啦。咁啊， 你意思系唐三藏嗰个所谓团体系啦， 系啊 系啊。哇，嗰个系以超级赛亚人咁嘅状态出现啊！最后大佬， 你又错，系超级赛人四。 系， 佢唔系普通嘅赛人， 超 级赛人，你一出已经系四啊， 唔系四啊， 系。 啊！變咗唔知而家個咩色頭髮話，變咗咩 嗰啲嗰個啦，志在極意，志在極意， 人色嗰個啦已經係，佢唔使喐，應該打低嗰條友啊！咁同埋都唔緊要，最尾竟然佢有個坐騎出現，就係金剛華嚇， 唔係嗰個咪就殺人死咯，即係咩黃金，即係佢有黃金人員啊嘛，佢又 一個佢係整咗隻坐騎喺後邊騎， 多隻寵物。 咁嗰隻就應該係金剛再撈呢個阿 Rock 上次咧呢個嗰隻咩話？即 沒 日困獸 天， 日困獸天啦， 白星星就兩隻合體咁嘅物體啦，係啦， 哇！你好壯嘅套戲， 隻嘢打咁你真係交大個頭，係啦，咁同埋你以呢啲即係 suppose 啊，狄仁傑啊，即係當然由第一集開始都係。 suppose 就係一個正常嘅推理查案嗰啲公案嚟嘅。 偵探， 冇錯， 係啦，應該係偵探。咁 OK， 你可以變金田一就玩一啲好怪嘅案，不過查到尾咧，其實係人為冇問題。咁或者甚至乎你好似係鋼之煉金術士咁樣玩法咧，就係、是、奇幻嘅，其實個世界係奇幻，咁你就用奇幻世界去查案，亦其實都未嘗不可。咁但係呢一套咧，係呢兩樣嘢。呢樣嘢都唔係嘅，佢係怪到咧，你最尾解完都不如等於冇解嘅。 唔係， 即係你嗰個 佢咪嗰啲最差榕樹頭就話幻覺咯，幻覺嚟嘅。 咁樣咁講，即係鋼之煉金術士，雖然佢唔係現實，但係咧佢裏邊嘅嘢啊，嗰啲設定係有做嘅。 係。 即係你奇幻世界裏邊咧，你要查得案咧，你都要設定好啲嘢，即係好似怪獸與沙灘們的產地，咁佢哋都係魔法噶嘛，但係佢都係得查嘅。咁因為佢啲設定咧做得比較實在，雖然嗰樣嘢唔真實，唔係現實有，但係咧，因為佢有個實在啲嘅設定啊，佢有啲咩做到嘅，咩做唔到嘅，佢個世界係喺佢嘅世界都有佢嘅規則嘅， 嗯， 最少，咁你就循跟住嗰啲規則咧可以去查案噶嘛。但係你而家講呢啲中國人寫呢啲喺個世界乜嘢狗屎垃圾都可以發生嘅，咁查咩？ 系啊，咪上次神刀龙王咁样查到最尾，喂，真系有只大怪鱼咁样都， 唔系，即系你解释嗰件事仲神怪过未解释嗰件事啊？你明唔明啊？ 系， 我感觉咧有啲似咧呢个咩？琴日九龙冰室定乜鬼话嗰度叫做，我唔记得同乜，有一套好搞笑嘅嘢咧。佢话佢开档老番， 系， 但系当老番系嚟要嚟做咩？喺度掩饰佢哋卖白粉、啊。 但唔系，唔系嗰个美室，肯定唔系嗰个美室。但我唔知道系，系啊，唔系嗰个美室。 唔知边套啦，系是但咧，总之有啲好垃圾嘅嗰啲，即系嗰啲咁嘅警匪黑帮片。佢竟然咁样讲，我有冇人咁低能啊？ 系 啊，我捻嗰阵都起码要合法噶。我做咩搵个细啲嘅犯法嘢引嚟破我个大啲嗰件唔合法嘅嘢？咁一樣戇誇嘅程度就係你揾一件案件係神怪嘅，首先，咁你一係就查咗出嚟啊，其實即係可以用科學解釋嚇，咁再唔係都好，咁你就一係設定好，其實佢都係你個奇幻世界入邊嘅一部分，但你都可以有所推理，咁你先有意義嘅。如果唔係咧，你個解釋其實個神怪程度係相若嘅。 即 系 第一集， 即系好似第一集都系啦。你话人体自然，咁人体自然本来就系一个超常现象啦。咁如果你俾个神探加力量咧，佢实可以揾到一啲科学解释嘅，即系佢例如用嗰啲即系话嗰个咩话灯芯效应啊之类嗰啲咁嘅嘢啦吓。 嗯， 去解释嘛。好，咁你唔系啊？如果唔系啊，神探加力量，你套落去啊，可能啊钢之炼金术士，咁最尾哦，一定系有一个咧识得用呢、這个。火嘅炼金术嘅火之炼金术士啊，咁即系你都会有啲咁嘅关系喺度嘅，系咪？ 系， 你唔会最尾同我话有只咩嗰只咩话咩金龟甲虫啊？ 系啊， 金甲虫，系 啊，系。哇，嗰只大佬，你搵嚟解嗰件事仲神怪过原本件事嘅。 佢唔係甲蟲添啊，係甲蟲啲水，係呢咗啲水就咬咗佢就會 隻甲。赤焰金龜係隻甲蟲嚟嘅，咁樣就佢嗰啲血咧就可以做到咁，佢溝咗落水咧都可以有咁嘅作用嘅，係啦一樣。 係啦，而俾陽光曬到就燒，係啦唔曬唔燒，係啊咁樣，即係吸咗殭屍咁嘅，咁樣係 啦。 滲咗落佢啲皮膚嗰度都可以有用添， 係都死咁樣，係啦，明白。係 啦， 係總之嗰個推理就冇推理嘅 ，OK， 大鑊個位置你。 係。同埋第一集最搞笑就你話刺殺皇后咪刺殺皇后，你咪裝炸藥放火燒得啦。即係如果要刺殺 Donald Trump， 咁啊夾硬啊起個 Donald Trump 嘅圖書館咁樣，然後引佢過嚟開幕禮，跟住就炸嗰陣時先炸個地基，等個圖書館炸死啊 Donald Trump。咁你不如晨早你揾炸彈炸死 Donald Trump。咁 唔係嗰度呢其實係啊 Donald Trump 係主動係要起呢一樣嘢嘅，不過個公司 Donald Trump 係起嗰個墨西哥圍牆㗎嘛，係咪 係啦， 咁之後就係引佢過去俾圍牆搭死囉， 係起 一個名，即係武則天話要起宣示佢嘅權威， 唔係最怪咁嗰啲係人為嘅問題，即係你嗰個神怪嗰個位啊，係你冇咧用另一個神怪嘅嘢去解釋一個神怪嘅嘢啊。 係 啊，咁你就唔好行呢種路線啊嘛。 除非一開頭話俾我聽 呢個。嗱，咁你話唔係啊？咁 X-File 都唔係正常，咁 X-File 佢唔係呢種嘢嚟嘅喎。 系啊 ，Sherlock 其实又唔系行一个推理嘅喎，其实 Sherlock 冇推理噶，其实 系啊，其实系啊，佢只讲翻件事啫嘛，即系 一路查一路查一路查 到 一件事就完啊嘛，系啊，佢唔系推理， 系咯，唔使咁样噶，咁你咪好，咁你咪当怪嘢拍，咁都得，但佢又唔系啊，佢又好似懒系， 又要冇合元素，我又要加，但系 乜嘢都齐，咁 跟住又有啲忍者。咁啊，跟住而家又有幻術，有啲印度瑜伽咁拗曬頭， 哇！ 唔係考埋有問題啊，都冇問題啊。但係你咩理由？你話你一轉嗰、那個嗰支嘅咩話？咩學抗龍簡啊？ 係抗龍簡 啊！一個咁嘅轉嗰、那個咁啊轉嗰個法輪咧，嗰度已經犯禁啦，內地應該係嘛？轉法輪呢樣嘢係有問題啊，係嘛？佢一轉嗰嘢，佢話就可以破解佢嗰、那個咁樣嘢，又冇理由嘅喎、 啊。哦， 係啊。 会确， 你 嗰支有咩抗龙碱咁样 啊？啲声音震到啩？ 咁你帮佢解，咁佢最少补翻句啊，话佢发出嗰个声响可以即系点都好，咁佢都冇理由嘅。总之佢话系佢话得就得。 第一集 系啊， 第一集嗰度只不过系讲佢转咗嗰嚿嘢嘅时候，用个抗龙碱可以破打烂任何嘢啫嘛。 系咯， 系无坚不摧。 佢打烂任何嘢，就话佢个震荡可以揾到每样武器嗰个叫做震落入 边， 即系每样嘢有震顿个落，咁啊咁震就可以直击碎任何武器。 佢有冇 理 解过先？喺个 唔系第一集，但系都只限于接触嘅兵器嘅啫，就唔系今集咁样话震一震离远方圆一公里啲声都消失晒咩？冇意 思。咁佢嗰啲幻术咧，佢话系催眠，咁个催眠又唔使落药，又唔使乜，唔使。 佢就靠個輪， 乜都唔使，係啦。 佢有個啷啷， 佢後屘接個輪嘅咋，開頭。 係啊，後屘添啊，係啊，係啊，開頭冇講嘅， 係啊，係啊，係 啊，唔知點 嘅，係 啊。 係啊，咁總之佢話得就得，咁喂，咁你都做翻少少似啲啊？係咪之前喺佢哋啲食物度已經落咗啲藥啊？定係唔知佢要唔要整啲迷煙啦、啊？定啲咁你都要似咁嘅喂，你嗰個嘢就係真係法術嚟㗎，你真係同我講係。咁你個催眠啊，即係就算你呢個係 Now You See Me 啊，你都係個催眠嘅原理㗎嘛，即係就算催眠係作都好啊，你都生 like possible 啫㗎，係咪要阿光頭佬？要捉住你，戳一戳你，咁即係有啲嘢，有啲暗示咁樣噶嘛。你要做一個，仲要做一個廣泛咁樣喺度催眠咧，即係催眠曬全場所有軍隊嘅人，仲要佢哋見到同一樣嘢，咁其實得唔得㗎？係咁你呢樣嘢係咪需要佢哋中咗啲迷煙啦，或者少少嘢咧？你即係會好似即係如果你要講得通要咁咧，咁佢求其好得意就係佢哋背脊咧成日孭住一嚿好似。這個呢個有個引擎咁樣嘢，一扯嗰個嘢佢就會發生嘅喎。咩嚟嘅？嗰個係咩咧？嗰個進擊的巨人啊！啊，嗰咩立體乜鬼嘢啊？嗰個 立體行動裝置，立體移動裝置。 係啊，唔知啊，佢都冇解啦。總之，咁總之佢又真係有啲進擊的巨人咁嘅，有隻大嘅嗰隻怪物啊！即係其實嗰隻怪物係咪有啲就係四大天王咯？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混種咁。 背脊有塊布喺度揚起，好似塊尿片咁嗰個啊！嗰啲咪嗰啲四大天王嗰啲造型咯，系嘛？咁但系嗰只嘢大到好大嘅，咁但系好奇怪，点解后屘只猩猩又要去用只猩猩嚟去打咧？咁既然佢 话明明冇实体噶， 系啊，咁唔通连个猩猩其实都冇存在嘅？到底系点嘅咧？ 但系猩猩有存在，因为之前 我开头以为个女仔系幻觉嚟噶，其实系 唔系啊？但系个女仔见过佢噶嘛？个女仔去到即系 个女仔 伸过去揽佢只猩猩噶嘛？咁系， 总之我都好混乱，嗰只星星系实体定幻觉？ 咁即系其实连阿唐三藏都系幻觉嚟，根本就冇孙悟空嘅。 唔系，我明啦，佢致敬遭造，佢系能量替身，见到替身。 佢识得咁样讲啊，好啦。即系阿唐三藏个徒弟嗰个替身使者就 咩 星星 啊？呢个就系日本嘅遭造咁样补一句咁，我明啦。系啊， 咪就系遭造嗰啲前身嘅呢个嚟啊。 系啊，冇错。 系嗰啲 stand 嚟嘅，原来个 stand 就嗰只星星，系嘛？咁对面条有个 stand 就系嗰只巨人，系嘛？咁系啊，好睇啊，系啊，系咯。最弊佢又唔系，即系唔系？其实咧系奇幻嘅 ，Jojo 都系奇幻，但系人哋咧会有啲比较解释嘅。 嗯。 虽然个解释 唔系 话 系 科 系统， 系啦，人哋系要建立一个设定，一个世界观，佢个世界咧。是咁样咁样咁样，唔係话嗰件事係真，係佢人哋有个佢嘅解释同佢嘅体系呀，即係死亡笔记现实梗係冇啦，但佢作咗好多死亡笔记嘅 rule 㗎嘛， 嗯， 佢唔係任玩都得㗎嘛，唔係攞本笔记寫乜都得㗎嘛，係咪？ 咁你呢樣嘢咪就話成日中國人做呢啲就冇做呢啲嘢囉，佢求鬼奇奇鍾意發生乜就返，咁所以咪就係話中國人嘅科幻真係神怪囉，因為佢鍾意發生到乜嘢都可以嗰啲就係神怪嘛，咁你就算睇鬼佬佢寫 fantasy 故仔呀，人哋都有佢個世界觀個設定㗎，即係你睇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係有 㗎， 係呀，咁咪就係咁囉，咪睇到點呀大佬，咁就係咁啦，咁詳細我哋或者之後再講啦，同你其實都差唔多都講好多，係啦，但至於由呢個再同期嘅就係另一個係狄仁傑嘅，另一個係網係咪網電影嘅網大係咪所謂，咁嗰個就係犀利呀，大家係咪好耐冇睇呀呢個即係都可以話係無線四大天王嘅，係啦，即係馬明地嗰陣嗰陣啦，其中一個係即係當年做呢個四大名捕啊嘛，係咪？咁陳建峰啦，梗係 冇錯， 係嘛？陳建峰就做翻呢個電視誒，唔係即係呢個網大版嘅狄仁傑，係啦， 係。 咁嗰個啊反而阿銘有睇過下啦，咁佢就阿銘就話呢個反而就誒點講，即係好似似翻啲係一個查案嘅故事啦， 冇錯，係啦，係。不過即係 咁反而 其實嚇。 都有啲膠膠地，咁但係因為呢個電視呢就不能要求太高啦，咁都係前期嘅東西， 佢啲嘢其實都試正啲嘅，咁就係啦， 佢仲試正啲，即係佢好過啊四大天王，即係劇情上你啲 我未睇， 你未睇四大天王嘅 ，OK， 係，但係睇落去都咩有啲膠膠地，因為佢製作問題同埋有啲個劇本有啲唔係好順，但係整體嚟講佢查案嗰。嗰條橋咧，其實都叫做係通嘅， 嗯， 係啦， 神探加理論啫，解得到嘅， 係啦， 唔係最後有外星人啊咁樣， 咁又唔係咁就， 唔係金田一係嘛，所有迷終於解開啊，哇！我真係有鬼啊，走啊，咁唔係咁啊嘛， 又唔係， 唔係咁啊嘛。佢請錯咗司徒法證嚟查嘅， 同埋咧，啊個武則天咧就爭好遠啦。啊，就 反而正好多系嘛呢度系嘛， 啊就揾阿徐冬冬去做，知边徐冬冬咧， 哇咁啊正好嘢， 正徐冬冬介绍一下啦，就系、是、追龙里面嘅玫瑰系啦， 哦 系啦， 一波都遮三丑啦，冇计乜啦， 点都系比刘嘉玲好啲啦，你就算揾边个都好系咪真系， 系啊。 即系刘嘉玲到今日仲算唔算系索女呢，咁大家 就哇，真系 索就称唔上咯。 佢系夺命证人咯，佢系夺命证人咯，佢系夺命证人咯，就只能夺命咯。 系唔系老老咩？夺 命证人系佢嗰个舞台剧。 哦， 佢夺命证人系佢个舞台剧系啦， 舞台剧。 我而家出紧名嘅都好多人睇嘅， 系嘛？ 吓，我谂起乜鬼嘢咯？阿杜文泽佢评论 3D 玉凤传嗰度咯，呢个你佢识有我，你想我扯旗嘅扯啊嘛，佢想讲，我即刻想叫你扯啊，即刻扯佢扯啊，大佬，你仲唔即刻叫佢扯啊？佢你识有我， 即系嗰一个角色揾刘少铭做都得啊， 系 武则天，都 match up 到佢啊，系嘛？咁佢又想 sell 到佢好似阿林青霞咁咧，即系整啲男装去着咁。唔系嗰回事咯，总之 系 即林青霞虽然年纪都唔系细，但系有个型喺度啊。 系气质年 轻咯，系啊， 当然都系四廿岁 好。即就算你今日啊，即系再老咗好多啦，做翻啊，你就呢个武则天，你揾啊林青霞做，我谂都好好多啊。 嗯，系 啊，虽然你话佢再走去识友就都有啲吓、啊、问啲吓。咁但係起碼你可唔好覺得咁核突啊？ 係今時今日啊，你話要揾佢做食友啊？你武則天啊，揾阿范冰冰都問地啊，話要食友嘅話， 係唔係我覺得揾劉兆銘得喎？係咯，即係你製造嗰種恐怖感啊嘛，因為可以，即 係 佢控埋嗰下咧，你真係諗起異形啊 Alien 咧，即係控埋佢阿雪姑娘花嗰下。 系，今日打 嗰 个好 在头，冇错啦，即刻谂起嗰幕，系，系啦，咁你有个惊吓感啊嘛，咁刘兆铭系咪好多先？咁啊，做呢啲老角色系咪？系咯，系咯，系咯，阿小倩唔听话，唔紧要，等我嚟咁啊，跟住阿凌彩臣，哇，好得人惊， 哇，呢个仲大镬，系仲大镬个肥版嗰个。 啊？ 仲大镬多。 哦，你话好医？ 系 好医做聂小倩系嘛？ 系啊系啊。 乜你咁讲啊，大佬？乜咁讲啊？唔系先，你话好医系大镬过，你讲刘嘉玲，你讲边个大镬过先？你讲刘兆铭大镬过啊，定系边个大镬过先？哦，咁刘兆铭呢个就摆明系玩嘢嘅啫，梗系大镬。咁到底好医嗰个聂小倩大镬啲啊，定系刘嘉玲嘅武则天大镬啲咧？ 咁咁都系啊，咁梗系好医大镬啲嘅咁 就。系咩？点解我觉得调转嘅？ 系 系啊，我觉得啊呢、這个刘嘉玲版嘅武则天大镬啲啊，大佬。不过 anyway 啦，都系有得挥噶啦，但系唔信啊，自己睇下啊，即系呢套 戏。猎奇心态睇下咯。猎 奇冇错，呢套戏最值得睇嗰个 shot 就系呢个武则天色友系的情节啦，系啦。咁啊都我都唔记得系边分钟嘅，都后啲嘅剧情。 好后期啦，好后期。 后好多啦，系都差唔多 四分三啦， 差唔多大战之前噶啦，系啦。 系啊，大战之前啦。 其实佢就系嗰个驼背阿婆扮噶嘛，系啦。 系啦。就同埋要目的嘅潛入去噶嘛，係。 但係佢現翻真身嗰陣咧，我冇覺得有分別先大鑊啊嘛，死唔死啊？個有心程度係差唔多，啊，即係同啲阿婆控埋嚟，同埋阿劉嘉玲控埋嚟，我竟然分唔到個差別啊！ 同埋即係你睇呢套就睇到，我覺得呢套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就算啦，你唔好話用第啲比。用翻國產片睇呢套，其實仲差過年頭我哋笑嗰套，即係余和平做嗰套叫咩？奇門遁甲 啊， 系啦，我覺得奇門遁甲起碼好啲。 啊嗱，點講咧？ 玩得嚟，雖然講外星人啦。 呢套咧，佢中間如果你唔好理佢合理性咧，我覺得都即係你唔好當呢個係一個敵人節，係一個有嘅人物，或者你唔好再要求呢個係一個同歷史有任何關係。你當呢個發生喺異世界外星嘅故事，呢個 Star War 嚟嘅。咁佢中間打嗰堆嘢咧？是奇幻過奇門遁甲嘅。 係。 哦。 奇門遁甲就好似齋啲嘅，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佢打嚟打去都係咁啊。咁同埋佢嗰隻獅子怪呢做得太差。咁呢度起碼一路 血怪同嗰隻咩魔怪。 呢度打嘅對手呢最少都一路係人嚟嘅，係皮套啦，或者我咁講啦，因為佢哋無面㗎嘛。係囉。咁起碼我都仲覺得有啲特攝片咁囉。最 少。係都係都係。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啦，咁就差過，咁都差叮當碼頭嘅都。 係啊， 但係諗下喎，徐克喎，你諗下徐克原來而家變咗係醫者喎，真係幾痛心。你問我西遊二唔係差㗎，即係雖然好多人都鬧啊。 你講呢個就因為佢太過信任啲 CG 啊，其實呢套同嗰個有共通點就係佢都係太信任 CG。 即係其實簡單嚟嘅，佢唔 handle 唔到咯，佢都唔識拍。 佢就係 冇錯，冇戲。 佢如果佢冇 CG 嗰啲場口咧 ，OK 㗎。 佢自己控制到嘛，而家唔係流吉曬或者落幕度拍，我都其實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拍乜，就要靠啲執行導演或者個攝影師話。 呢就唔係佢做導演噶嘛，即 係。係啦，係啊，啱啊，後期就後期做噶嘛，咪咯。 咁呢套就成場都係 CG 嘅，就好似冇嘅，咁所以就 that's why 我覺得喺呢個 point 上面呢度好啲，就咁解啫，唔係嗰套戲好啲。是少 CC 過那套啫，因為是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那套夠膽死是全 CC 在那打嘛，最後。在 那又在個天空飛來飛去嘛，是啊。 同埋以個劇情呢，那這套我就當看星球大戰，那我都不理那些是人來的，即總之外星人好咩好，總之咪打下囉，那在這樣的角度看呢，還可以死下去講我講曬成套看，到時不用講。是啦，那大家看一下先啦，好吧。 好。 系啦，咁啊唔止啊，另外仲有到曾志偉嗰套都預告下時都會講啊，嗰套好嘢啊，得明講兩句，介紹下咩嚟 嘅？嗰套啊，網絡大電影嚟嘅，啊先個名好似係叫做唔知咩，唔知乜鬼嘢咩戰隊啊，唔知咩 嚇？ 你快啲揾翻先，咁你冇咗個名點介紹咧？快啲揾翻。 得， 唔知咩奇輪咩麒麟爹定乜鬼咁搞怪嘅名係。 係啊。 麒麟特戰隊之咩機甲核心啊？ 麒麟特戰隊之機甲核心。麒麟特戰隊之 機甲核心。麒麟特戰隊。哇，咁就勁啦，真咩 ？Power Ranger 咩嚟嘅先？ 係咪啊？ 超人片嚟嘅，係咪？你睇過 poster， 佢都有個超人樣咁嘅，有個面具嘅喎，係咪咩戲嚟嘅先？着曬甲咁嘅喎，係咯，咁但係好流嘅，係啦。 咁曾志偉亦都唔係主演嘅，其實不過曾志偉主演你都冇理由啦，呢套係咪？佢變身 部長咁嘅角色啊， 部長啦，係啦。咁啊，成場戲啊，戴胡超扮曬定司令咁樣，係啦。咁啊，咁啊，總之就交到飛天嘅呢套。咁但係呢套喺網有一睇，就 係 YouTube 都有啊。 YouTube 都有，係啦。咁大家揾嚟睇下先啦。咁就係咪啊？定我哋咪都係留翻遲啲一齊先講。 誒，講少講 睇咯，你講呢啲奇片就去睇。 奇片 點樣交法咧？講少少啦，一句嘅啫，就係、是、臨尾啊，個大反派啊，同埋個主角啊，個主角喺機械人上面打嘅，跟住個大反派 揸機械人喎，最後係啦， 係啦，揸機械人嘅，但係 個 大反派 係赤手空拳落去打，係 佢本來著住甲嘅，但係對住個主角，佢用機械人同佢打嘅時候，佢竟然除曬身上啲甲，赤膊同個機械人打喎。 係我咁冇嘅，如果大家睇過《聖鬥城市星矢》，只要爆甲型啲嘅。 系啊， 系 就 唔好话咁大嘅呢啲系，即系总之啲特技吓亲你咁滞嘅，系啦， 系啊， 咁啊，咁啊，希望迟下古天乐嗰套好啊呢套嘅，我哋就 系 一 定， 唔知系咪啦，唔知我唔听咁讲，我唔敢讲。 香港大师好过佢啦，系嘛呢套？ 香港大师好啊呢套，真嘅， 肯定系，肯定系， 真系。系，因为佢呢套咧，佢好多咧系直接用实景就扮科幻啊。 系啊， 即 系 可能佢只不过揾咗啲，可能嗰个即系嗰座嘢个样，即 系 未来啲咁就算噶啦。即系其实佢里边有好多位都系 冇 得噶，唔好得噶。 系 其实唔系话借景嘅问题，咁你蒙面超人都系借景嘅啫，嗰啲都真系现实有嘅场景同但系，但人哋拍咗出嚟系似啲嘅。 系啊，系正讲先讲啦，呢一个系啦。 呢个正讲先讲啦，介绍俾大家听，有套咁嘅奇轮咩鬼啊？ 奇轮特战队之机甲核心啦，系啦，机甲核心系啦， 系啦，系啊，系啊，我成日以为系唔知系咪又系嗰啲嘅出名嗰啲漫画改编，又唔系，结果好似都系自己原创嘅， 原创嘅， 系啦，系啦，因为呢类题材有嘅，有好几套有画过动画添，内地系咯，即系可以变身嘅啲人，系啊，咁其实冇问题嘅，冇问题，你拍得好睇 OK，但系唔得咯，唔得， 哇，曾志伟嗰样真系好顶 事，即系内地特色片唔系渣噶。内地特色片咁嗰几套，之前嗰几套咩啊？咩帝王？唔系嗰套乜鬼咧？叫做有条腰带。啊，佢最主要就系海甲勇士系啦，海甲勇士其实唔差噶。 系。 尤其你睇个剧场版唔差，真系拍到蒙面超人咁噶，唔差噶，真系拍得唔错噶。吓，咁当然佢可能有揾到日本嗰边啲人过嚟帮手，但我唔理佢啊，人哋拍出嚟好咪得咯，好睇咪得咯。啲揾翻嚟做啲人又靓仔靓女嘅，系完全冇问题，卖晒东南亚噶，系香港冇做噶咋，系啊。咁但系呢套系完全唔得噶咯，呢套咩奇轮特战队系啊，咁 anyway 系啊，介绍咗先，系啦，咁我哋迟下再同大家再详讲啦，好嘛？ 好 ，thank you， 好， 就咁， 好啦，咁系咪交俾不打电影时间？ 冇错 ，thank you， 会讲咩噶？ 我会讲呢个 AV 女优的告白，同埋上个礼拜纷纷介绍我睇都几特色风格嘅《独行杀星》。 好，交俾不打。 Thank you。 Hello， 又嚟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几个礼拜冇录不打电影时间啦，因为呢几个礼拜坦白讲咧都叫做冇乜。另类戏啊，咁啊几套大戏，譬如《逆流大叔》啊，或者同科幻有关主题嘅戏咧，都喺之前同大家一齐讲咗，咁所以咧都停咗两三个礼拜，冇分开录呢个不打电影时间。咁嚟到呢个礼拜咧，咁啊因为《与神同行》我哋一早优先讲咗，咁啊今个礼拜就借得翻套《极罕巨鲨》咧，头先啊同 Tasco 啊、Sunny 啊、芬芬啊、明嗰啲咧一齐好开心，咁样就讲。咗佢嘅好同坏啦，咁啊好棍嘅，咁反而咧今个礼拜就我都有啲勾嘅，有一套咧就系阿芬芬之上个礼拜去睇咗介绍俾我睇嘅一个都比较意识嘅作品啦，叫《独行杀星》。咁另外咧上个礼拜亦都有套咧就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做嘅，咁咧改编自日本嘅一个真实。A.V. 女優嘅自傳式故事，咁啊小説就叫最低，咁就香港個電影咧拍翻出嚟咧改個中文名就叫做 A.V. 女優的告白啦，咁啊依兩套咧雖然唔係科幻片，咁但係咧喺呢個禮拜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得唔得？咁啊首先講就即係一套好一套差，咁啊先講套差嘅先啦，先苦後甜啊，得唔得？咁啊 A.V. 女優的告白就首先當然大家要 tune 一 tune 個。入場的预期啦，虽然是 AV 女优， 但係記住重點係告白，咁都係咧由 AV 女優咧講下佢哋做 AV 女優嘅，你當係心情啦，或者個心路歷程啦，或者講佢點解要做女優嘅原因啦。又或者講佢做完女優遇到嘅世俗嘅眼光啦，或者佢做完女優有啲乜嘢會suffer咗咧？喺佢嘅現實世回翻到現實家庭啊、事業啊，甚至乎友情嘅矛盾啦、啊、等等咁樣，咁所以都係你當係以一個咧比較好職業導向式啦講啦，亦都係咧有告白嘅懸念喺入邊，咁、那個元素就係都會多一啲，即係AV 女優嗰呢、這個當呢個 AV 女優嗰個人嘅人性嘅刻畫，同埋佢嘅心理描述，咁所以宏觀睇咧，呢套係文藝片，或者以一你當係一個。當係個人傳記咁樣，不過雖然佢唔係一個名人嘅傳記 ，OK， 咁或者當係一個揭示咗 AV 女優呢個職場嘅不為人知的過去，或者不為人知嘅事情嘅一啲叫好似有啲叫做揭秘片啦。咁中觀都係一個帶有甜度嘅文藝片，咁大家咧千祈就唔好諗住當程式電影。烈焰心態，甚至乎當呢個日活院線拍嗰啲甜片咁樣嘅心態入場，咁啊千祈唔好。咁蘇花套戲都係拍法都係文藝嘅，亦都係會有好多玩鏡頭，而整體個節奏都慢。亦都會幾線嘅發展啦，咁開頭睇其實都有佢文藝片嘅功架，咁我覺得又你話好好又唔係，咁坦白講文藝片嘅貴乎即係真誠啦、細膩啦，個或者個情感有共鳴啦，咁蘇花咁佢雖然都唔係 100% 做到，咁但係都盡量想做到即係嗰種寫實文藝嘅感覺，咁而又基本如果攝影上都有啲鏡頭玩得幾靚嘅，我覺得咁啊會有啲可能近鏡啦，會有適當嘅長鏡頭啦，又會有啲回憶嘅片段啦，又會有唔同時空嘅插敘啦，咁會有啲即係都有啲少少意識流手法，咁整體一開波其實都開得幾好，咁故事就以三個女優作為個主線嘅，咁但係就一開始咧三個。佢出場咧，女叫做當中其中有一個角色就會由佢翻鄉下開始講起，咁而佢嗰陣時帶住嗰個女仔咧，叫做好似小彩，佢又叫小孝咯，係咪孝子定唔知小孝啦？咁佢個女就叫彩子定，好似小彩好似，咁嗰陣時仲係小朋友嘅狀態啫，咁但係到真實而家電影發生嘅時間咧，咁佢已經大個啦，咁而大個亦都揾咗個靚女去飾演嘅，咁嗰個靚女咧都坦白講，個樣就絕對係明星樣嘅，得唔得？都唔差噶。咁蘇花，你問我呢套戲三個女主角其實都唔差嘅，即係包括就心口菜乃、坐坐木心恩同埋山田愛奈，咁而係唯獨即係比較嚟計啊，心口菜乃呢就會個樣啊比較平庸啲啦，咁但係副計咧其實就真係都幾吸引，咁而心口彩乃同埋座座木心音都有藏戲，而有兩點盡露嘅，咁亦都有露骨嘅創上戲嘅。你問我，咁而因應個劇情需要啦，佢都有表述到拍 A.V. 嗰陣時個實況。O.K. 咁至於另外嗰位咧，山田愛奈就講話佢後生嗰陣時就你當佢單親家庭啦，就為咗湊大個彩子啦，就係、是、咁就為咗佢咁做 A.V. 咯，做 A.V. 女優咯，咁都係回憶講嘅啫，咁但坦白講就佢就冇脱過，亦都冇一個實際拍出嚟嘅床戲。咁反而佢個女咧大咗之後咧，其實個樣係非常得嘅。咁好多人都諗住會唔會佢有倉又會之後就走上 AV 條路咧，咁但係就實情就冇啊，大家就可能會有啲失望啦。因為佢個樣都靚嘅，真嚇，亦都有啲酷，亦都有啲咧話喺個戲入邊講佢好中意畫畫，亦都中意一位。國際好出名嘅畫家，咁佢講個名字我唔記得咗，咁但係最後先發覺原來佢個生父都想當年都係中意畫畫。 同埋鍾意呢個畫家，而佢哋兩個其實由頭到尾冇接觸過啊。到佢死嗰日，佢阿媽先同翻佢講，咁佢先係第一次去嗰家人度參加佢叫做親生爸爸嘅喪禮，佢有生之年未見過爸爸一面嘅，咁但係就個感動位就話佢竟然喺佢爸爸嘅遺物見到阿爸爸畫嗰個畫家嘅畫，咁而佢自己已經亦都冇畫過呢個畫，因為都係鍾意咗呢個一個比較dark嘅。嚇、啊、嘅一個比較黑暗啲嘅畫家嘅畫風嘅一個外國即係或者西方嘅好出名嘅畫家啦嚇，咁啊變咗就即係會有個咁樣少少感動觸動位咯。咁呢啲其實都係差唔多 ending 啦。其次，咁先咁嗰三條線就敘述即係唔同人做 AV 女優嘅原委。咁先講就嗰個靚女嘅媽媽就係為生活咯，因為要湊大呢個單親家庭。單親嘅湊大個女咯，咁而正宗嘅女主角咧就係深口菜奶啦，咁佢其實飾演咗一個咧離鄉別井去東京讀書嘅女仔，咁佢就握住阿媽媽喺嗰邊讀書，亦都一個人喺東京生活，但原來就話講佢咧讀咗一年就已經退咗學啦，咁然後原來佢讀緊書嗰陣時咧就自動。即或者自愿寄咗好多 profile 去 AV 公司，咁就因遇机会因缘巧合咧，就真係拍咗佢个 AV， 咁而又红咗嘅，咁然后佢就枕住都退咗学，就原来喺东京度拍 AV， 咁而就瞒住阿爸阿妈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开始，咁佢呢个嘅心路历程咧，解放其实佢做女优就真系一个自我选择，佢亦都或者系自我选择做女优咧，去证明自己人生嘅路系可以自己掌握，咁佢有个咁样嘅。concept 嘅，咁當然你話喂會唔會好超現實啊？或者可能會唔會唔好唔寫實未算啦、啊？咁可能真係有人咁諗咧，我唔敢講啊。蘇波個拍法嚟到呢一刻咧，都仍然冇問題嘅。咁跟住另外嗰個咧就仲離譜，嗰、那個就係一個人妻，亦都係幸福人妻，個樣都唔差，不過身材就其實就冇啊深口菜奶咁好啦。咁但係就都係一啲樣靚嘅女星啦。咁啊年紀歲數啊卅零歲啦。咁佢就描述原來。佢同個老公咧，其實係有呢、這個個老公可能即係叫有啲性冷感咯，又或者佢就佢哋兩公婆好耐冇上床噶啦，兼咧佢哋分房瞓嘅，咁佢老公話個原因就話夜晚成日要通宵工作啊，又驚啊開住眼燈啊嘈到佢咁之類啦，咁但係總之佢呢、這個性抑壓住，令到佢就好想。尋求真正性愛樂趣咁啦，我估咁最後就又自戰咁啊，唔打唔撞就自戰，咁就點知又真係咁啱有個女優咧臨時放飛機，咁啊導演睇過佢個 profile 咧，覺得 OK 就想試下新人，咁於是就唔打唔撞，即係都有啲叫做幸運嘅元素咧，咁佢就決定就去呃佢老公就話去浸温泉同啲姊妹，其實就過咗去三日兩夜就即係拍咗佢人生第一套。A.V. 咁而喺拍攝嘅過程，佢竟然係獲得性滿足嘅咁樣，咁即係會有個涉及到一個咁樣嘅比較拍 A.V. 尋求興趣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啦。咁你問我攤出嚟講就好超現實嘅，咁啊總之佢哋個原委都係有啲離地嘅，咁但係蘇花個拍法補救到冇問題。咁但係最後到個結局咧，當啊呢位就係呢位即係人妻啊嚇性苦悶人妻，佢原來一直佢個生父其實就長期病患嘅，或者係應該年紀大卧床咁樣啦。咁佢不嬲咧，就同佢家姐就輪流去醫院探住、照顧住佢爸爸。咁但係因為佢依三日兩夜要呃阿老公過去呢個拍 AV 啦，咁佢又於是咪冇去照顧佢爸爸咯。咁佢拍緊 AV 途中咧，佢爸爸就過身啦。咁於是就話係咁 call 佢啦，咁但係你知喺拍攝現場就識電話啦，咁到事後先知道，哇原來 miss 咗咁多個 call， 跟住嗱臨喺因為都要離開咗，佢本身住東京嗰度咁樣，咁於是又終於翻到嚟，咁最後係見唔到爸爸最後一面，咁佢又覺得好悔疚，咁而從而嗰日佢又都喊嘅，咁加上就即係死咗爸爸啦，咁於是同老公啊坦白咗自己去拍女優，咁老公啊當然唔體諒啦，亦都好痛心啦，老公又。咁後尾 key crack 咁樣，咁佢自己都尋求唔到心靈上嘅安慰。咁但係中間有個對比就話，其實佢家姐 原來佢家姐有咗 BB 咯，但係佢家姐就想落咗佢咯。點解？就因為咧佢同佢老公都冇下埋啦。咁原來佢個 BB 係來自佢就有外遇嘅。咁啊變咗咧，即係佢家姐其實都係一個唔健全嘅家庭長大。咁亦都引申話啊，佢爸爸咧後生嗰陣時其實都風流嘅。咁而又一直喺屋企咧就欠缺一個完整家庭，亦都欠缺父愛。咁但係最神奇就之後喪禮嗰日咧，咁反而頭先我所謂講嘅第三條線做女優嗰個女人個女，即係我話頭先會畫畫個靚女，就突然之間過咗嚟喪禮，咁咧觀眾先知道原來嗰個女優所謂嘅哎呀爸爸，即係佢個講當年個老公或者叫做過去佢嘅男人啦，其實就係呢個人妻個爸爸。咁所以嚴格嚟講咧，嗰個靚女咧其實就係呢個人妻嘅哎呀嘅妹嚟嘅咁樣。咁啊變咗佢突然之間咧，將兩條咁樣嘅線咧，夾硬好似 TVB 嗰啲叫做濕鳩人倫理劇咁樣夾硬擠埋一齊，即係咁你。你明明啊，寫實手法拍緊一個日本 AV 女優的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噶嘛？咁突然間你夾硬將呢啲 AV 女優咁，日本又話一千個女仔有一個係從事 AV 行業，咁你上萬個 AV 女優，點解你特登刻意將條線要穿成變咗佢一個自己一個有親戚關係喺一個家族入邊嘅兩條線，就叫做穿得靚咧？咁我嗰下我睇得覺得好突兀咯，即係你本身你拍緊一個文藝片嘅手法，但你無端端就變咗一套好似倫理鬧劇咁樣，咁亦都穿嚟其實無謂嘅，你又唔係交代咗啲乜？你話想交代係因為佢做 AV 女優係因為得唔到父愛，佢又唔係，你話係因為賴爸爸咩？或者個爸爸以前有搞過佢咩？咁佢又唔係依啲咁催淚，或者叫做咁或者咁奇情嘅故事。咁你夾硬明明係一個以好生活化、好平淡、好寫實嘅手法拍下，但係夾硬喺個故事入面話佢原來兩個係姊妹嚟嘅。咁我覺得無謂咯，亦都令我明明好投入去睇，突然之間就發覺好抽離。咁至於第三條線佢點穿，就本身穿得靚嘅，因為佢女主角啦，咁啊拍拍 AV， 后屘啊攰得就系跌咗落水，即系个心口彩濑啊，咁于是就人哋救起咗佢，又入医院咯。咁入医院嗰间医院咧，就正正咁啱就系头先我所谓讲过人妻，即系圣虎门人妻爸爸长期瞓个医院。咁而咁啱佢喺拍紧 AV 嗰下，佢家姐知道佢老豆死咗啦，系咁 call 爆佢机冇腹肌嗰下行出嚟咧，咁就系嗰个第一女主角嘅 AV 女优就推。推住个病床就俾人哋推緊入去个医院，即係嗰个房入面，咁叫做两条线喺观众嘅角度会见到佢有相遇，咁叫做有个相交。咁如果你话你三个女主角都系类似嘅 concept， 用唔同嘅现实场景咁啱喺个电影嘅逻辑上面你会相遇，咁我都仲明囉。你而家就将电影嘅逻辑变成戏剧逻辑，夹硬将一个理论上三個獨立嘅 AV 女優嘅故事，夾硬用個劇情需要擠落去同一個家族入面，即係雖然佢三都係擠兩條啫，有一個就其實嗰個就完全唔關係嘅。咁但係嗰個伏線就係同一個經理人咯，佢同阿人妻係同一個經理人而嘅。當佢個人妻主動接觸呢個經理人，個經理人講過話曾經咧有個女優由好遠嚟到東京咧，佢係好想做女優，佢好主動做女優而好成功，佢亦都係擺脱咗世俗對佢嘅。對佢嘅誤解咁樣之類，咁又話呢個女仔係好鍾意上天台嘅，又好鍾意上天台睇風景嘅咁樣，咁最後回顧返個女主角最後又上咗個大廈嘅天台咁樣，咁叫做有少少咁樣串返住，咁所以主線心口菜奶嗰條我覺得冇問題。咁而作做木心音同埋山田愛奈呢兩條線夾硬擠埋親戚，我覺得就真係 over 咗。咁啊呢個就變咗係一個幾大嘅敗筆，咁令我成套戲個投入度啊大減。咁如果你話大減咧，變咗文藝片啊，你個感情投入唔到喎，真係冇乜觸動位啦。咁啊加上佢其實本身三條線你揭開睇咧，其實佢做 AV 女優嘅原因都唔係好特別，唔係好奇 情嘅啫。咁你话当剧情片睇一定失望，你当甜甜嘅 A V 睇啊，当然更加失望啦。因为实情佢都系实情拍咗两场嘅 A V 床戏嘅啫，系啊，两三场啦，即系心口彩濑就拍咗个两场，咁跟住再做木心音个人妻又拍咗一场咁样。咁其实都系讲同埋描述佢哋个心路历程，咁啊变咗就真系。有啲模棱兩可啦，你話真係想睇文藝片角度睇又唔得，你當職場片睇揭秘片睇 AV 業界又唔盡，咁你話當甜度甜片睇咧又唔夠甜，咁啊變咗咧就即係都幾四不像嘅一套幾比較失色嘅作品。咁呢度都補報啊，咁、那個古仔咧其實個名叫最低，咁我估最低都係講係佢哋嘅最低人生啦。咁而寫呢本小說嘅係真正現役嘅 AV。旅游啊，就叫做沙仓真菜啊，咁佢就出咗一个自传式嘅小说，咁就系叫最低啦。咁我相信小说可能会对于佢从事 AV 旅游之后嘅事，即系包括世人嘅眼光啊，佢点样面对屋企人啊，佢点样面对佢未来嘅男朋友啦、啊，佢点样面对佢嘅同学啊，或者有啊，或者同事啊，或者佢身边嘅邻居啊，跟住佢点样同人解释佢嘅工作啊，咁呢啲我估会有啲着密啲嘅描述咯。咁呢套电影入边就会比较粗疏，只系就聚焦第三条线嗰、那个中意画画嗰个女仔就因。为俾人哋知道佢阿妈系拍过 A.V. 咧，咁就会受到校园欺凌咁样嘅啫。咁啊，纯粹咁样，咁佢自己亦都解唔开个心结，点解阿妈会做 A.V. 女优？咁而最后佢都亦都未见过佢爸爸。咁最后咧，佢爸爸死先去个丧礼度见到爸爸张相咁样，先叫第一次见佢爸爸。咁有啲咁样嘅心结喺入边。咁但系你话系咪写得好尽咧？又唔系。咁而最后佢系咪解脱咗咧？又冇。咁啊，变咗就即系。樣樣嘢都好斷線嘅，咁啊爭啲咯。咁至於個導演係邊個咧？咁啊導演原來都有名堂啊。個導演咧其實之前都拍過都唔少另類嘢嘅。咁咧之前有套叫做咩跨咩百年跨世紀。係啊，跨越百年的新娘，原來就係呢個導演拍㗎啦。咁但係呢個導演不嬲，原來之前拍開咧係話有個叫粉紅電影有套戲，咁另外亦都代表作叫《東京性愛死》啊，得唔得啊？咁啊應該香港嘅譯名嚟嘅。咁不嬲都係拍啲咧好抑壓啊，俾個黑色啲感覺嘅電影。咁佢個名咧，導演叫奈奈敬久啊。咁佢前作就係突然之間轉拍一啲叫做温情、深情催淚嘅愛情電影，就係試過呢套《跨越百年的新娘》。咁蘇菲喺日本國內好評。咁呢套咧，我好似冇出不打電影時間講過。咁但係我就睇完㗎啦。其實就佢係真人真事改編啊，始終都有啲。個劇本會實啲嘅，咁啊兼做嗰個跨越百年的新娘嗰、那個患咗絕症，無端端會失憶咁樣，跟住然後點樣百年之後個老公都等，即係個未婚夫應該未結婚㗎，即係排咗期結婚嗰下佢就患咗個怪病或者遺傳病嚟嘅得唔得？咁嗰個女仔又真係演得好，咁但係事實個男主角同女主角，你問我有冇愛嘅感覺，或者有冇愛情片必有嘅？火花呢套系拍得差嘅，咁兼佢嗰、那个八年之后，最后就因为记忆唔到，亦都对佢好陌生。但系个男仔再重新追求佢一次，佢又会话冇 feel， 最后竟然分开。但系分开咗之后咧，最后话 kitty 夸啦，咁最后终于系喺埋一齐。咁呢啲有啲比较抖抖前前嘅情节，我觉得好拖拉。咁我都觉得呢套其实我自己觉得都系败笔嚟嘅。咁啊而家拍完呢套《跨越百年的新娘》咧，呢、這个赖赖敬久就拍呢套 A V 女优的告白啦。咁我都定义为呢套咧系中下嘅作品。咁我自问就觉得呢个赖赖敬久敬狗应该，咁啊真系奶奶地爷嘅咁样。 好，咁啊，讲完一套日本啦，呢啲叫做先苦后甜啊。咁啊，讲套咧，我觉得嗱，又我唔敢讲话好正，咁但系肯定就值得大家睇下，因为咧个风格咧都几独特嘅。咁如果你中意咧，大家如果你中意睇开一啲叫独行杀手类，甚至乎对以往嘅片啦，最出名咧，其实佢都类型系好似当年嘅马田史高西斯1976年嘅经典作品《的士司机》。啊、因为入面是罗伯迪尼罗伯一样饰演一个呢受到精神创伤的越战退伍军人，在纽约做司机的时候就说他有不停有些躁狂，有些妄想，甚至乎想这个行刺这个参议员的、啊、加上又会呢行合仗义见义勇为拯救一个呢刚刚做鸡的朱迪科士达啊，咁啊，最后就咁样揭开咗呢个史诗式嘅神作。咁啊，当时1976年嚟计咧，个剧本同埋拍摄手法个风格都系经典嚟嘅，得唔得？咁呢套好明显咧，好似呢种感觉，不过就唔系一样啦。咁一样食个位都系一个受了创伤的退伍军人啦，不过而家就唔系越战啦，就系、是、波斯湾战争啦。咁而呢个独行杀手咧，就由呢个祖坤冯力士呢个演员去做。咁当然同马罗伯迪尼路就我谂争即系小学同大学嘅程度啦，咁佢就你问我都型嘅，留咗执须咁黐，我唔知留定系黐啊，咁啊长头发咁，但系就本身个身材佢肥底，咁但系你话佢肥外形就一定唔算叫型啊，型格嗰只杀手，咁但系问题佢个演绎咧就演绎得几歇斯底里，同埋演得几嗰种咧饱受呢、這个。狂妄、躁狂，或者当年嘅打仗画面，同埋佢嘅童年嘅可怕回忆，包括就话佢阿爸阿妈又家暴，又会打佢阿妈，佢自己匿埋喺个衣柜入边，又听住出边打啊阿妈嘅惨叫声，咁样嗰啲画面就会贯穿住成套戏。咁样演绎呢个咁样就哇，成日喺现实入边望到啲乜嘢，佢就会联想到佢童年嘅乜嘢，或者联想到佢打仗嗰阵时嘅乜嘢。咁嗰啲表情啊，咁嗰种心里边受嘅抑压，同埋嗰种即系 depress 啦，可以咁讲。咁佢系演得几好嘅，虽然佢本身个样肥底吓，咁啊溜溜爆爆咁样嘅，咁但系就事实又个男主角演得好，咁演得好咧，令到套戏啊升华咗啦。咁套戏反而个导演咧，我觉得又几有料到。嗰导演原来系苏格兰嘅女导演，咁亦都系兼埋呢套戏嘅编剧嘅。咁而佢呢套戏点解会香港上到咧？其实就因为都几另类啊吓，我会定义为呢都屬於叫溝片啦，因為好多人以為溝片就一定係色情、血腥、暴力，去到好盡。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溝片嘅意思係一啲好另類、個人風格嘅跌道嘅電影，我又定義為溝片。咁呢套就係啦。咁佢個拍法或者個拍攝手法，甚至乎個劇本本身其實都好有個人風格，或者叫風格。奇異啦，應該話嚇。咁、啊、而憑住咁咧，佢其實係攞到咧上年2017年嘅康城影展最佳編劇獎嘅，得唔得嚇？咁、啊、而呢個主演嘅祖坤馮力士更加係獲得影帝嘅，咁所以呢套戲咧就值得大家去注意啦。咁英文你如果查《獨行殺星》，可能就係中文香港個獨字而改嘅片名啫。如果查維基咧，你應該要打咧 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啊、你從未在這裏啊，得唔得？如果你話喺中文喺老番界譯咧，就係、是、咁樣、啊、你咩從未在這裏？咁你話大家揾下，其實網上都得睇噶啦。咁當然而家香港都上緊啦，不過呢個禮拜應該上完《與神同行》之後就應該落咗畫啦。我相信、啊、原本佢都借得電影中心咁或者 IFC 啊，再加 The Grand 三間叫鬼佬戲院或者叫做另類戲院上另類戲嘅戲院上嘅啫，得唔得？咁而佢一樣飽受退伍軍人，咁但係佢咧就唔係的士司機，佢就直頭係一個職業殺手，就會收 order 咧殺人。咁而殺人嘅過程咧都幾窩嘅，亦都係幾原始嘅暴力嘅。佢個拍法亦都拿捏到，譬如佢扯住個人啊，一頭執個頭落個碰牆度就爆啦。咁啊流血之後再扼幾嘢咁樣，就一拳二拳拳拳到打到啲血爆曬光。咁樣嘅，即係一個玩呢只嘅好窩暴力嗰只。咁而佢亦都我喺戲入面好似都冇開過槍，佢又拿個 平時啊，即係如果殺人有拿把刀嘅啫，或者佢行過，佢就算用槍咧，佢都係行過，跟住經過啲人群，跟住人群散完之後，見到有個人喺張凳度坐低咗，流緊血，咁啊，然後發覺就係佢被槍射中咗，咁然後咁樣就暗示係個男主角行過殺咗佢，咁佢就咁玩呢啲咁樣嘅鏡頭咯，咁而最後 ending 佢。入去唔係中段，佢要殺入去個黑社會個雞竇度救翻條女出嚟嘅，咁嗰度係佢都用個錘嘅啫。有時啊，用係啦，喺個廁所唔係去咗個廚房，又攞咗把刀，跟住然後又試過最後 ending 殺入去個議員個屋企啦，咁就都係立個錘嘅啫，得唔得？咁啊，即係叫做埋身肉搏嗰只嘅啫。咁但係你問我咧，佢個拍法都幾異類嘅，包括佢有時又會有玩長鏡頭啦，會玩好多叫主觀視點啦。第二就會有一個咧，就係一入到去就會變做閉路電視鏡頭，就叫偽紀錄拍攝啦。咁就會係嗰、那個黑社會雞竇嗰啲閉路電視冇聲，就灌睇住啲閉路電視畫面，由個大門口。跟住跳cut去大門口反轉影，佢就打緊嗰個警衛上樓梯，跟住上到上面一樓嗰個影住樓梯個閉路電視，經過出咗畫面，跟住駁翻去走廊望出去一條直路嗰個閉路電視，跟住講佢逐間房入去，入到去，跟住就搞咗一輪有啲嘢，跟住有條絲。或者有個人躝出嚟，佢就喺個佢背脊係咁搏佢個頭，搏完咗又過另一間房又揾，跟住然後又出翻嚟揾唔到，跟住有啲雞咧，有啲嗰啲雞全部都係小朋友嚟嘅啫，咁好慘啊！咁因為嗰間嘢嗰檔嘢專做啲即係未成年嘅少女嘅淫雞竇嚟嘅，得唔得？咁有啲女仔又冇著衫，摟住啲被就走出嚟，好驚。跟住後屘入咗去，成功揾到個女主角。咁其實佢點解揾個女主角都係純粹收個order。嗰个打就话要救呢个女仔，咁但系救完先发觉攞打嗰个人咧，其实就原来系个议员嚟嘅，个议员啊跳楼自杀，咁其实佢应该系俾人逼死，咁原来就话呢个议员咧就同呢啲黑社会啊千丝万缕，可能有啲勾当啦，最后就再讲佢咧，救完个女仔去到一啲好，佢揸车揸咗好远噶啦。諗住就住咗喺個路邊嗰啲 motel 啦，即係嗰啲咧汽車酒店，點知就有啲黑社會嚟到，咁啊先同佢打咗鑊，咁就挟持咗佢添，就捉走埋個女，咁但係最後佢都成功反抗。就打死咗嗰個人嘅，跟住然後個故事仲有一半咧，就係講點樣講佢咧，要揾翻呢個女仔，揾下先知道原來嗰個對方落 order 個又係議員，佢哋兩個咧議員都係會定期咧交換一啲性奴嘅，咁嗰個女仔就係被逼咁細個年紀，就係十三四歲嘅啫，就已經要做雞，咁啊要服侍呢啲咁樣嘅議員，咁而呢個女主角咧。正正就係嗰個議員最中意嘅一個娃娃，咁所以最後查到佢應該俾人夾咗喺議員其中一個度假嘅別墅，咁於是咧男主角就隻身過去，但之前又講佢咧，佢就俾人嚟追殺，咁當然佢追殺就又匿啊又剩啦，又會反抗啦，咁然後最後翻屋企咧，發覺佢咁樣即係累死埋佢阿媽。咁佢不嬲有個阿媽咧，就長期病患嘅。佢雖然做職業殺手，咁但係賺翻嚟嘅錢咧，都用曬我嚟咧，就即係喺屋企咧療養佢媽媽。咁佢描述佢一個係好孝順，亦都係好重視媽媽感覺嘅一個大男孩啦嚇。咁但係最後翻到去先見到佢阿媽應該係俾人哋擁住個枕頭，再開槍打爆頭。咁啊，即係見到佢成個頭爆咗，但係啲血已經乾曬。事後隔咗兩三日先發現。咁最後有一幕講佢咧抱住阿媽個屍體就落個河度，諗住撞咗佢。咁但係撞完佢，佢諗住咧個身上面自己都袋住啲石，就諗自己沉埋落個。河底咧就自殺嘅，咁之前亦都有鋪個男主角成日有時回憶翻去以往去行軍嗰時嘅慘痛經歷啦，又點樣啊？為咗要打仗又會殺小朋友啦，自己親生又試過咧，佢 俾粒朱古力個另外嗰個小朋友，即係喺個圍牆外邊、鐵絲網外邊一個當地可能科威特嗰啲小朋友，咁戰亂嘅小朋友，咁、那個戰亂小朋友揸住個朱古力好開心啦，走開咗，點知轉角咧，佢俾另一啲軍人就搶咗粒朱古力，仲開槍打死咗。咁為咗粒朱古力都累死咗個僆仔。咁呢啲畫面佢喺入邊覺得好自責、好自救，又成日影到講佢點樣開槍殺人嗰時嗰啲畫面，咁好歇斯底里。咁所以佢以往咧不嬲都成日自殺嘅。又試過啊，咩勒住揾啲膠袋笠住自己窒息啊咁之類。咁但係臨死嗰下咧，又係可能阿媽媽叫佢，咁佢又覺得因為為咗媽媽咧，就唔可以死住咁樣。咁你呢度又係啦，跌咗落個河底，諗住自殺嗰下咧，佢諗起呢個女仔，咁佢見到人哋13歲個女仔，佢因為帶過佢出嚟去個汽車酒店，喺架車嗰度佢有啲對話，佢對個女仔好深印象，亦知道個女仔係。哇！好驚，亦都係好虛無。佢個人生好似冇曬目的，淨係做性奴咁樣。咁佢就決定要救個女仔咯。咁而殺到入去個別墅，又係俾個電視鏡頭玩，或者玩啲歪 shot。咁啊，最後入到間房，發覺個議員已經俾人揾刀咧，解爆咗條頸，成床都係血㗎啦。咁佢仲以為自己行遲一步啊，點樣落到去個大廳咧？發覺個女仔喺度食緊。怕自己煮緊嘢食，食緊咁而食緊隔離就係佢揸住嗰把血嘅刀，咁即係暗示咧，其實係嗰條女應該佢剝緊嘢嗰下揦咗把剃刀，即係嗰啲剃須嘅刀，砸解死咗個議員咁樣。咁於是最後就同個女主角浪跡天涯作結。不過最正個劇本咧，講佢帶咗佢去到個餐廳食早餐。咁然後個女主角，即係個女仔問佢：我哋以後點啊？咁個男仔就話：我都唔知。咁一片茫然。咁然後個女仔又去咗洗手間，得佢自己一個喺度。然後一啲 flashback 嘅鏡頭，跟住佢攞支槍出嚟，一槍打落自己吃索，成個頭爆咗，成場啲血逼曬落個餐廳度。咁但係啲血咧灑咗落去側邊台嗰啲人，同埋經過嘅女嘅仆嗰啲女即係嗰啲女侍應生。就仍然即係雖然成身血啦，灑到佢哋，但佢哋仍然若無其事，照經過，照食飯，照傾偈。咁啊，反映到其實呢個意識流手法，其實佢冇開槍殺嘅。然後個女仔一翻到嚟咧，個鏡頭拉翻歪，其實佢冇死到，只不過佢瞓咗覺啫。咁當佢女仔拍佢之後咧，佢有種慢鏡起身嗰下，咁其實象徵咗佢即係重啟人生。自己嘅真我苏醒啦，咁而个女主角就话：，我哋总之一齐就 will have a good day， 啲 is a good day 咁样。咁于是播翻啲轻快音乐，两个就浪迹天涯咁，然后咁样完场嘅。咁你问我咧，整体嚟计咧，个风格系过瘾，而且个我觉得佢爆头嗰下，有啲神来之笔。咁我啊深深对嗰幕就好深印象。咁你问我整体嚟计咧，又如果你揾的士司机比啊，梗系冇得比啦。咁但系你话与一套叫做近年嚟计，好多人都想拍沟片啦。咁但系拍出嚟可能会为沟而沟，亦都会有啲咧好做作、好哗众取宠嘅拍法。咁呢套咧，我觉得佢系拍到嗰种好黑色、好偏锋、好个人化，亦都有。啲幾浪漫嘅情懷嘅，咁而有啲影像交錯，又有啲配樂嘅嘢喺度啦，咁出嚟個感覺好爛啊，好迷失啊，好迷幻啊，而又有嗰種歇斯底里，有啲瘋瘋癲癲，咁而個女主角最後又竟然又係咁樣。有個幾大嘅落差，咁個女主角其實勁喎，女主角其實係話係俄國係俄裔美少女，你睇套戲都知佢其實真係靚嘅，不過當然佢得實際年紀得13歲啫，咁啊身形啊仍然好小朋友咁啦，咁但係就確實性係一鳴驚人嘅個演技，咁所以捉翻出嚟個效果咧，我覺得幾正，咁亦都係。可以話係近年殺手電影嘅變種咯，因為你玩咁當然你話啊將佢擠落去當年獨行殺手，或者甚至乎係這個殺手不太冷，咁又唔同級數嘅，始終人哋嗰啲勁好多。咁但係呢一套都叫近年好多導演想拍翻溝片，咁但係就。 呢套就真係拍到溝片嘅感覺，同之前嗰套哇話將個女仔俾人哋殘殺，咁但係最後搵個啤酒罐紋身嗰套叫咩，即係都係溝溝地嗰套呢，有異曲咩血色攞命花，咁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話今年最有驚喜溝片作品。咁呢兩套我都值得推介俾大家睇下，同埋亦都俾睇下大家溝片嘅兩個唔同方向囉。咁血色攞命花就走返即係原即係血腥暴力嗰隻，咁呢套呢都有血腥暴力鏡頭，但係佢本身個拍法唔係話 CLED， 咁但係拍到嗰種溝片嘅味道，咁大家呢值得入場。